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翻到嚟咧，浩浩汤汤。咁我哋今晚嘅题目咧就系继续日本之解读吓。咁啊，头先咧其实 Jeffy 咧都讲咗好多，即系佢受日本文化嘅熏陶啦，佢亦都好欣赏啊，即系日本嘅各方各面啊。最尾咧就介绍一个就系公道添吓，即系唔系话我哋做人咧要公道，而系咧拉弓射箭吓呢个。这个茶道油道那个道啊，是吧？好啦，咁真係呢，其实你就係喺呢方面继续讲落去呢，可能就今晚都讲唔晒㗎啦。所以我暂时要暂乱歌病，我就要即刻跳到第二个问题啦，就係话咁你自己总嘅嚟讲对日本嘅文化嘅观感或者呢个民族嘅观感系点呢？ 不过呢，虽然上一集呢 ,Thomas 呢就觉得系一个对日本文化个正面啦，咁其实我都系好欣赏日本文化嘅。但係总括嚟讲呢，我又唔可以话好正面又负面或者负面。咁睇喎，因為咧，可能我咧對日本嘅文化，即係我覺得日本呢一個人啦、其實我覺得係好矛盾嘅， 係好矛盾，即係充滿矛盾嘅民族。 即係同埋我覺得好抑壓啊！即係甚至乎，我覺得有少少啲精神，我唔知係咪有啲唔健康咁，即係有啲變態。 某程度上，我都同意你呢種睇法。 係啦，即係我就唔係話呢點樣正面或者負面嘅評價啦。即係呢個就係我對佢嘅觀感。 即係有一個客觀嘅一個判斷啦，係嘛？即係覺得其實佢嗰個心理。因為民族的心理呢其實可能是有一些壓抑的成分在這裡， 受到群體壓力都挺嚴重的。 是啊，其實它 是一種集體主義的思維的， 因為你在個島國不集體呢，一不團結就 而且又地震又火山又颱風又山泥傾瀉什麼都有， 是不 是你不團結一早已經死 了，所以它是很強調那個團結精神，所以有一種集體主義 的情操在那裡。但是自從西方文化傳入之後呢，當然就有一個很大的衝擊，就是個人主義了，即是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呢，即是尤其是他走上所謂西方那種的自由民主的道路，那個社會就世俗化自由化，是吧？即是什麼都可以的這樣。但是呢其實跟傳統文化入面那種的精神呢就是有一種是的很大的衝擊衝突這樣。好啦，這樣我就略為講講呢我自己呢，其實上個禮拜我都講了很多了，就是日本文化的分途呢。其實我最近兩次去日本呢，我都是想尋回兒時的一些美麗的回憶呢，就去找一套電視劇集的 DVD、但兩次都找不到， 找到日本那麼 勁，是啦，香港找不到，其實現在我都是什麼啫，真是貪得意，其實上網可能就更方便、但我因為我前年呢我又去了兩次日本，一次呢就是去箱根，一次就去伊豆。我啱啱個零月前我又去日本，就去福岡咁樣啊。咁我前年同埋今年咧，我都有特登去嗰啲大嘅 DVD 鋪咧，CD DVD， 我就去揾咧一套劇集。嗰套劇集咧，我差唔多都唔記得咗中文名。咁我最近就上網 check 翻咧，我就龍虎群英我叫做。咁樣咧，英文咧叫 Key Hunter。咁我去到我只能夠就係用呢個 Key Hunter 呢個名，咁佢哋就好唔熟啦，你知佢哋啲日本人啲對英文。但好彩咧，我都識寫個字出嚟，就係話我寫咩咧，就是、丹波哲朗，你知其實係一個好出名嘅日本演員啦。咁我話佢係有份做嘅，其實我都只記得係千葉真一都有份做嘅，呢兩個都出名嘅。咁兩次咧。即係嗰個店員咧，都幫我喺個電腦度查咗好耐嘅，兩次都好耐，我都唔知點解。到最後咧，佢查到係有嘅，即係有呢係有出到 DVD 嘅呢個電視劇集，但係本店沒有。即係話我哋呢度，唉，激到我死死下。一次就喺東京嘅即係新宿嗰邊，咁啊今次就喺福岡。咁其實呢個 Key Hunter 咧，我係後嚟上 YouTube 揾啊，竟然俾我揾翻嗰啲 trailer 啊，同埋嗰首主題曲、主題音樂啊，哇，正到我啊！我就唉，早知原來網上真係乜都有咁樣樣。因為咧，其實佢咧係仿效美國嗰套職業特工隊。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 嗱，你哋兩個咧亦都冇乜印象啊，因為你睇 Mission Impossible， 你即刻諗起湯國老師啦。但我可以話俾大家聽 ，Tom Cruise 咧拍到而家唔知第四集定咩嗰個 Mission Impossible 咧，其實完全冇嗰、那個原本嘅電視劇集啊嗰、那個精髓咧係喪失曬嘅，因為人哋嘅 Mission Impossible 咧，即係而家講即係六十年代或者六十年代末啦，其實係講完全係一個集體嘅，佢係一個小組，但係小組入面咧個個咧係身懷絕技。個個都有佢嘅專長，咁然之後咧，夾埋嘅時期咧，就去進行一啲即係貌似係冇可能嘅任務，所以佢叫做 Mission Impossible 啊嘛嚇。但係佢中文就係職業特工隊。我最記得咧，佢每次開場嘅時期咧，就係有一個人揸住盒火柴一畫畫。 著嗰度火柴，然後一點點著一條好似引線咁，但係嗰條引線其實係啲 graphic 嚟嘅，咁然後一路燒燒燒，咁然後就開場噶啦。咁但係 Tom Cruise 咧就變咗完全就走呢個詹士邦啊個人英雄啊咁樣就冇嘅。咁但係呢度龍虎群英咧，其實好明顯係即係模仿美國嘅 Mission Impossible，但係日本版。咁佢啲故事喺日本發生啦。咁但係有時都去外國拍外景啊，好犀利嗰陣時。咁就丹波哲郎咧就係嗰個 team leader，但係下面咧就好似唔知有三男兩女咁嘅。咁樣咧，兩個女嘅咧，就一個就少女嘅味道，一個咧就好成熟嘅，即係靚女嘅味道。咁咧，三個男人之中咧，即係個個都好新手啦，但係其中一個就係著名嘅千葉真一。咁樣咧，佢啲故事咧個情節咧都係哇，好呢個新奇，好離奇古怪嘅。咁所以嗰陣時咧，即係我就有家姐有細妹啦嚇，即係三即係姊弟妹咧，都迷呢個劇集迷到不得了。但係就已經講緊係超過四十年啦，四十幾年冇睇過。咁我成日想話買翻，我諗住而家有 DVD 啊嘛。估唔到咧，其實佢真係有出到 DVD， 但係因為太冷門啊，好多店咧都冇入貨，咁所以買唔到。 上網訂可能 上網訂啦，係嘛？嗱，講真咧，講起我去日本咧，其實就唔算多。你而家你知一啲人咧，即係日本一年去幾次噶嘛？有啲去三四次都太少啦，就翻鄉下嘛。翻鄉下冇咁神心啦，真係啊！你邊度鄉下？ 係喎， 你唔知邊度鄉下？ 邊度啊？我係呢個海陸豐。 海陸豐，你喺邊度鄉下？順德，咁你一年翻幾多次啊？ 係喎， 你未翻過啦。 應該用十年 就係。我就係唔係咧？我係新會嘅，係嘛？哇！我一世仔我都係翻過唔知三四次新會啫嘛。係 喎。 但係而家啲人啊，一年啊都去四次日本、五次日本啦，係嘛？咁但係我嚟講咧，我諗咁多年嚟我都係去過十次咁上下啫。咁我第一次咧就大家都未出世㗎啦，我就1984年嘅時期咧，就天文台就派我去日本咧，就係開會嘅。咁我第一次就去日本氣象廳，叫做 Japan Meteorological Agency。JMA， 其實我最先接觸JMA 咧就喺香港添，因為嗰陣時佢哋有個專家嚟香港，咁樣咧就我好記得噶，嗰次佢就即係佢啲日本人都係東方人咧，佢好講咧送禮嘅，其實係啲手信見面禮啊，咁佢嚟到。咁我啊接待佢，因為我個單位係講呢個氣象衛星圖像接收咁樣嘅。咁佢仲帶咗一張好靚嘅衛星照片，係日本嘅自己嘅衛星嘅拍嘅。拍到咩咧？佢點解送俾我咁珍貴咧？就係西北太平洋咧同一時間有三個颱風喺度。哇！我幾開心啊！咁啊，後嚟咧就直情自己買個相架咧，就裱咗佢掛咗喺屋企，掛咗好多年。不過而家唔知去邊啦，因為實在太耐。咁所以咧，我就招呼呢個日本嘅氣象學家啦。後嚟咧，我就84年大概9月10月咧，我就去咗日本開會。咁就知道哇，真係幾咁先進啦！因為特別係當時啊，其實當時嘅日本咧，比起香港咧係先進好多倍嘅。84年嗰陣時，咁之後就參加旅行團啦。咁又去玩過啦，咁然後咧就我最記得咧，印象深刻，我第一次唔係應該係唯一一次坐頭等嘅咧，坐飛機咧，就係因為捧住個原子鐘，嗰個就全香港人嘅時間咧就睇嗰個鐘噶啦，因為我哋天文台咧就係啦就校正，因為咧原來喺亞洲嚟講咧就日本就係個權威，即係嗰個 time 個 standard 就喺日本嘅，咁所以於是我就要托個原子鐘咧，係啊，上飛機。咁當然好多夥計幫我啦，係梗係唔記得錯，唔記得錯，佢直情要佔一個位嘅，嗰個原子鐘咧佔一個位， 買張機票， 要買張機票俾佢，因為當其時咧，佢話因為要由頭到尾，雖然係三個幾鐘咧，係唔能夠俾佢停嘅，係要插電嘅，所以我喺呢個天文台，其實佢係 under 地震組嘅，當時我哋嘅授時服務啊嗱，呢個係術語嚟嘅，剔手邊嗰個授啊，教授嗰個授啊，授時服務咧即係 time service， 即係話我而家話俾你聽呢個咧。你哋所有嘅鐘錶想校錶咧，就係用我嗰個嚟對，咁呢個叫授時服務。咁啊，呢個授時服務好明顯就係天文台做噶啦，咁多年嚟都。咁但係嗰個原子鐘咧叫 cesium-137 啊，鈉呢種放射性元素。咁咧就帶去嘅時期咧，之前就要用嗰啲好重嘅大嚿揾個車仔裝住嘅電池。咁但係上到去飛機咧，個電池捱唔到咁耐噶嘛，就即刻駁佢嗰個飛機上面嘅電。咁原來當其時咧，好原始嘅係頭等艙先至可以插電。 哦， 即系咁样其他嘅冇嘅，咁所以我就哇有机会坐头等啦， 直着个原子钟， 直着个原子钟，唉，我都真系偷佢嘅光啦。咁我去到日本，咁但系你都感觉到咧，其实啲日本人咧。我都覺得佢哋係非常之慷慨嘅，同埋係好友善嘅。即係佢招呼我哋香港嚟，咁樣我哋即係佢先進過我哋好多。頭先講過啦，咁佢原來有一個 實驗室咧，佢入面好似唔知成十個八個原子鐘，係不斷咁互相校正，我哋叫 cross calibration。咁然後咧，我就攞個原子鐘去咧，就係嚟去再校校翻啫。咁但係佢去到先話，其實你嘅原子鐘原來有啲嘢有問題。哇！嚇到我咩咁？以為今次成個任務失敗啦。點知佢話唔緊要啦，我哋試下幫你修理啦咁。咁啊真係啦，幫我搞好耐，佢話蜘蛛搞掂咗，一額汗啊！咁佢又將我校正埋，咁樣咧就。即係其實接送啦，機場又接送啦，送翻我臨走咧，仲特登啊，最後嗰晚咧就叫咗好多外賣，又有魚生，又有乜嘢咧，就請我食一大餐，即係喺個 lab 嗰度先走。咁其實由頭到尾咧係一個先都唔收嘅。 但我有少問想問題喎，咁搭飛機個原子鐘會唔會有啲偏差噶？ 唔係咁，咁我哋計埋嘅，其實嗰個偏差應該好少嘅啫，我哋好少嘅。咁樣咧就係啦，咁所以我就當其時其實好似係啱啱六四之後嘅，1989年中啊，嚇89年啊六四啊嘛。咁我就但係跟住90年咧，我就住喺日本內啦，就住咗一個月。因為90年1月咧，就天文台派我去日本東京咧，一個叫國際會議中心咧，就上一個叫做防災同埋災害管理嘅課程。咁你知啦，呢樣嘢日本就真係叻到不得了啦嚇，佢叫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噶嘛。咁佢仲唔淨止啊，又係我哋基本上係唔使錢嘅。日本仔唔使錢，哇勁啊！真係佢有錢啊嘛，因為嗰陣時80年代日本仔係最有錢嘅。咁佢又覺得成個係大阿哥咁啦嚇。啊，雖然佢第二次世界大戰想做大阿哥，咁就好慘烈又就輸咗啦。咁但係之後喺美國輔助同埋佢自己勤奮之下咧，好快再崛起。咁崛起咧，佢相對富有好多啦嚇。咁於是咧，佢就好慷慨。咁我哋好多。嘅國家，即係包括東南亞國家啊，香港咧都去日本，咁所以嗰、那個課程咧係幾十人嘅嚇。但係以我所知咧，基本上 係四海嘅， 來自四海，係有菲律賓啊，有泰國啊，有新加坡啊、印尼啊咁樣樣嘅嚇，乜、都有嘅。咁我就去咗嗰度，即係亦都包埋住宿嘅，食宿乜都包曬， 即係唔使政府嘅公帑。 其實佢係政府嘅，其實佢都係政府嘅，應該 係即係唔使香港政府嘅公帑。 以我所知係。以我所知係，其實香港政府都係唔使俾錢嘅，即係佢根本佢就 call 話你有冇興趣嚟，咁我哋話有興趣咁就得噶啦，咁你自己出機票去到佢包曬，包曬不得已，佢喺東京，我喺東京住咗一個月啦，佢中間再包埋一個行程咧， 一個月嘅住宿， 係啊，一個月嘅食宿啊，中間佢仲包埋有個行程咧，佢帶我哋周圍參觀啦嚇，有咩竹波啊嗰啲咩科學城啊咁啊，但係最重要一個咧就成班人坐飛機落去呢個九州。嘅鹿兒島就係考察鷹島火山，同埋點樣嚟去處理嗰啲咁樣嘅嚇，即係隨時火山爆發啊、泥石流啊，乜乜乜咁嘅嘢。咁所以咧嗰次又真係印象深刻。哇！你話佢幾闊腦啊啲日本仔嚇，咁就因為其實咧日本咧就地震監察咧亦都係世界一流啊嘛。即係佢對呢樣嘢，因為好緊張嘛，係嘛？咁我就所以移民前，即係我94年尾移民，98年尾回流咧，就移民前其實去咗4-5次啫。咁但係回流之後反而去得多啦。回流之後咧，就呢十幾年咧，就基本上本州去幾次啦，北海道我去過一次啫，但係即係差唔多主要嘅城市都去曬啦嚇。咁札幌啊、富良野啊、函館啊、登別啊嗰啲咁啊，嗰啲全部去曬。